弟兄姐妹平安。王牧师有问我有没有预备讲道大纲，因为我通常都没有，所以比较抱歉。但是啊，我通常会讲道完以后，我会把我的逐字稿放到网站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需要，我可以告诉你到哪里可以下载，因为里面有一些经文的引用，所以你不用太急着翻圣经。OK，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2章，就叫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上帝，叫我们知道你如何拯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我今天口里宣讲你的话语而荣耀你，愿在座所有各位的耳朵都听见你的救恩，而以这救恩为乐。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们。所以创世纪22章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这个故事是甚至非信徒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在非信徒的耳中，这通常会是一个蛮荒谬的故事。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个经文的确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但是这个让非信徒觉得很荒谬的原因，正是让基督徒爱这段经文的理由。这段经文的主角亚伯拉罕，他面对一个似乎非常绝望的状况，但却在最后一刻他的困难得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变。使徒保罗后来写，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盼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段经文就最极致的呈现那种不要怕只要信的属灵态度。牧师们都很喜欢用创世纪22章来讲论基督徒的信心。信徒们从创世纪22章就看到一个最极致的信心典范。那现在教会人们会说，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为祭这件事情教导我们有信心就可以翻转任何的逆境。人该做的就是要信，什么都不要问，只要信，上帝会动工，上帝会供应，上帝会翻转。只要你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你若有信心，上帝会翻转你生命中不可能超越的困境。而谁没有遇过那不可能超越的困境？关键就是你信吗？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吗？也许我们首要回答的就是，到底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或者更具体的问，亚伯拉罕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或者到底什么样的上帝会这样的试炼亚伯拉罕？在世人的眼中，这显然是一位有点无聊，有点玩弄人，出尔反尔，喜怒无常，甚至有点残忍。有人甚至叙述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上帝。他们说，难道你们基督徒看不出来，那拯救亚伯拉罕脱离他困境的上帝，正是那叫亚伯拉罕陷入困境的上帝？我想人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我个人认为，与其不要问只要信，这段经文的确要求我们圣徒需要问，像无妄之灾给人的上帝，再将人从那灾难中解救出来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上帝赐以撒给亚伯拉罕，上帝叫亚伯拉罕杀以撒，上帝也在最后一刻拯救以撒，为了什么？只是要测试亚伯拉罕的忠心程度，我要看看亚伯拉罕到底顺不顺服。面对这样的上帝，我很难想象亚伯拉罕可以不要问只要信。我们不应该以为亚伯拉罕有一颗盲目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带他走过他生命中所有一切的苦难，这正是创世纪22章扣人心弦的地方。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也要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人生中所遇见一切的苦难。但是恐怕我们不太可能信靠一个会不定时叫我们落入莫名其妙灾难的上帝。因为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位上帝。定义上，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是不可能也不会想要认识这样的上帝。因此人的信心就缺乏具体的对象，信心往往就成为很抽象的自我喊话，一种意志上的努力。我要努力的信，我要信的，我信心要够大。如果憋气憋得够久，我牙根咬得够紧，也许我的信心就够，我信的就够用力。不要问只要信，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没有翻转，如果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翻转我们的难题，因为事实是在现实生命之中，不论我们信的多么努力，上帝他不见得会按照我们的期待翻转我们的困境。如果上帝说他要取走你我最在乎的人事物，那么他还是我们相信的好上帝吗？这是亚伯拉罕面对的问题。上帝要取走亚伯拉罕最爱的人，以试炼亚伯拉罕。为什么？我们注意，其实经文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亚伯拉罕感觉他自己被上帝戏弄，他没有问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我。我们甚至可以说亚伯拉罕期待这个试炼，上帝呼喊亚伯拉罕，他回答我在这里。如果这个试炼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在上帝最初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以合理的质疑，怎么会这样，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若耶和华未曾赏赐，那么耶和华又从何收取。但是多年之后，在经历多次的试探之后，我们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他的忍耐也成功，使他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他经历了患难叫他生忍耐，他的忍耐叫他生老练，他的老练叫他生盼望，他的盼望就没有叫他羞耻。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亚伯拉罕说，这种事当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他不再感觉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典范，这就代表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也会复制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正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上帝所爱的，凡上帝所爱的，他必试炼，毫无例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玛利亚、彼得、保罗、耶稣，而且上帝越爱的，试炼越深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试炼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至少这一点我们明白，世界上的人，一般人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帝会容许甚至会叫他的儿女落入极大的苦难中。但是对圣徒来说，试炼就是我们蒙爱的确据。上帝从不试炼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苦难的基督徒，才需要问自己，我真的是蒙上帝所爱吗？这次亚伯拉罕他没有试着逃避。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并非不知道怎么样逃避，他曾经多次使用自己的小聪明，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不止一次，他两次说谎， 出卖他自己的妻子，为要保存自己的性命。他生了以实玛利，以为以实玛利可以帮助上帝成就他的应许，甚至他敢跟上帝讨价还价，在第十八章 ，right， 要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呢？四十五个义人，四十个、十个义人，你难道还要毁灭全城吗？”但是这次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必须说，亚伯拉罕他侍奉一位非常精准的上帝。上帝非常的精确地告诉亚伯拉罕他要什么：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个命令毫不含糊，他不是要生在你家中的仆人以利以谢，也不是以实玛利。上帝要的是亚伯拉罕等了一百年，从如同死的身体中得到的独一爱子。上帝说他是你的挚爱，现在你把他献给我。而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应该期待上帝会用比较不精准的标准对待我们。我们并非不知道上帝要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上帝要的无非就是我们的挚爱。我们不只要撇下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我们甚至要撇下自己的生命好得到永生。上帝要的非常的精确，他要的不外乎就是我们眼中视为最宝贵的人事物。但是我们还是问，上帝怎么能够要求一个父亲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为祭？而且他自己明文禁止不可献儿女为祭，在生命记第十二章，那是外邦人做的，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厌恶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其实自从人犯罪以来，以命偿命的这个原则从来就没有改变。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幸好如此。若非有这个原则，若非有以命偿命的原则，如果人不能成为祭物，那么上帝的儿子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就不能舍己为我们死。幸好上帝没有绝对的禁止献人为祭，他悦纳自己的儿子献自己为馨香的祭物。只不过如果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献上自己的儿女，那就是放肆，因为献给耶和华的祭物是必须是毫无瑕疵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我要从某方面看，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亚伯拉罕受试炼的意义，其实也是所有信徒们经历试炼最终的意义，就是要我们确知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好上帝。而这位好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帮助我们聚焦那独一良善的，为要我们不止风闻有他而亲眼看见他，这位好上帝会取走我们恋慕的一切的好事物，财富、健康、名声、地位，他会取走。你的父亲、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夫妻、儿女，以实玛利、以撒，他会取走。世人说那不公平，上帝怎么能够那样待我？但是我们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试炼之中，亚伯拉罕必须回答，就如你我每一位圣徒都必须回答：我信的是一位好上帝，一位最好的上帝。 我相信我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不能只是口号，信心必须有具体的对象。我们不能只说啊，上帝必施恩，上帝必拯救。我们需要具体的认识这位上帝，他如何拯救。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个具体的对象，他看见这位上帝具体的在历史中做事。有一位神学家霍志恒，他说亚伯拉罕他一生就是信心学校，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之父他也需要学习何为信心，他必须学习认识他的上帝。亚伯拉罕曾经是在大河那边拜偶像的异教徒，他曾经和你我一样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但是上帝将他从大河那边带来，带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上帝乐意对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保罗之后说亚伯拉罕总因为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得坚固？他的信心如何成长？我们要如何效法亚伯拉罕？在每一个试炼之中，你注意，亚伯拉罕都需要面对两个选项，他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行事，因为我不相信上帝够好；还是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因为我认识的是一位最好的上帝。换句话说，那十二章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上帝，在二十二章已经成为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好上帝。亚伯拉罕他并非一日就成为信心之父，他必须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试炼，上帝必须一次又一次的重申他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二十一章，上帝的应许一次比一次清楚。在十二章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到十八章，看啊，你的妻子撒拉会为你生一个儿子。到了二十一章，从以撒生的总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必须透过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按照上帝自己的应许，凭着上帝的作为来认识上帝。他越认识上帝，他对上帝的信心就越加坚固。那种莫测高深、莫名其妙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不应该是我们的上帝。况且我们的信心，你我今天在此的信心应该比亚伯拉罕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更有根基，因为我们的上帝从来不缄默，他一直在对我们讲话。诗人说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开口，希伯来的作者说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而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晓谕我们。而且彼得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比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他从来自己没有眼见上帝给他的应许。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定义上就是亚伯拉罕无法在他肉身之日、有生之年看见这应许的实现，而我们有从前一次交托给圣徒的真道。相较于亚伯拉罕，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加的全备，我们更加完整明白他的作为，我们知道上帝如何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是那要得福的万国。我们的信心没有理由小于亚伯拉罕的信心， 因为那真道告诉我们，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已经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神学家会说信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有知识，有认同，有信靠。缺乏知识，信心就变成迷信；没有认同，信心就变成盲目虚妄的；缺乏信靠，信心就只不过是死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有知识，他认识上帝；亚伯拉罕认同这位上帝，因为他承认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就算他有生之年看不到这应许的成就。亚伯拉罕信靠这位上帝，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他起来离开本地，他起来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地去，他清早起来预备了驴，带着跟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劈好了番祭的柴，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们走了三天。我们好奇亚伯拉罕和以撒怎么度过那三天。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相信在座的父亲，你比我更能体会亚伯拉罕和以撒怎么度过那三天，如果可能的话。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路上说了什么话，但想必那必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之间最难过的三天。亚伯拉罕他能够对以撒说什么？告诉以撒吗？非常的残酷。我不告诉以撒吗？同样的残酷。而三天之后，他们父子俩还得走上那座耶和华所指定的山。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33年，他的父总与他同在，他的父每天早晨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因此耶稣知道他在世生命的尽头是十字架，但是他从未违背，也没有退后。父爱子，而子遵守父的命令，为了要长留在父的爱里面。从头到末了，我们的主顺服，他顺服到底。时候成熟了，耶稣他走上那名叫哥哥他的山，就是他父所指定的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把驴留在这里，我要和孩子去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你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要和孩子去敬拜，然后我们还要回来。这个不是盲目的信心喊话，这个是亚伯拉罕最合理的信念。新约作者后来会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认为上帝甚至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儿子。我们知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三件事。第一，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第二，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称为你的后裔。第三，你要献你的儿子以撒给我为祭。逻辑上来讲，一二三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以撒死了，他的后裔从哪里来？但是亚伯拉罕他必须同时相信一二三，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必须信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的上帝。这是他唯一合理的信念，也唯有这个信念可以解释他的作为。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或者也可以翻译为：“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我儿。”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我的儿子。以撒是上帝自己预备的，他是应许之子，他是天之骄子，所以我们自然会好奇亚伯拉罕怎么能够顺服这个命令。但是我们更应该惊讶，他的儿子以撒居然顺服亚伯拉罕。他让他父亲把他绑起来，他父亲把他放在献祭的祭坛上面，他信任他的父。这告诉我们什么？这表示以撒是一个有家教的孩子。这表示亚伯拉罕没有骄纵以撒，他没有溺爱以撒，他最爱以撒，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将以撒视为己有，占为己有。他明白以撒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但是最终以撒并不属于他。我们的儿女不属于我们，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原则。有的时候我看到教会中的小孩子，我会好奇今天有多少的父母，有多少基督徒的父母明白这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亚伯拉罕献以撒给上帝，在这个原则之下，以撒成了顺服他父亲的儿子。这绝非偶然的。上帝赐予亚伯拉罕再多的福分，再多的土地，再多的财富，儿子，创世纪22章的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好处都不在那些事情之中。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但是上帝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好处。亚伯拉罕爱以撒，但是他必须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的主耶和华上帝。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整个故事最大的神迹，通常都会说最后有一只羊出现。我觉得最大神迹不是那只羊，最大神迹是亚伯拉罕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创世纪12章的亚伯兰不可能拿刀杀他的儿子。上帝用了超过30年的时间塑造亚伯拉罕成了一个可以伸手拿刀杀他儿子的人。我们基督徒都会说，看啊，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奇妙的工作。well, 这就是上帝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动奇妙的工作。他用了30年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可以顺服伸手拿刀杀他自己儿子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想一想上帝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工作。亚伯拉罕拿起那把刀，因为他相信他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这对世界上人来说是匪夷所思、荒谬至极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对信徒来说，这就是福音的果效，最合理的果效。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喊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你读圣经，你会注意在圣经里面，上帝时常重复的两次呼喊他所爱的人。 上帝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上帝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呼喊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的使者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当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天上没有回复，没有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回答，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耶和华的使者 Angel of Jehovah， 耶和华的使者他自己明白，他那天他呼唤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就代表有一天他自己必须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耶和华的使者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我们会好奇，难道耶和华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上帝的人吗？他用30多年塑造他，难道他不知道吗？是谁需要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上帝的人？亚伯拉罕他自己需要知道，他需要伸手拿起那把刀，因为那个作为那个行动就印证他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信心。耶和华三次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必得应许。第12节，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第16节，你既行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第18节，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三次上帝要亚伯拉罕他自己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得意的父亲在夸耀自己的儿子。看啊，亚伯拉罕你做得好，看啊，亚伯拉罕你做得非常好，太好了，我非常的满意。什么事讨上帝喜悦？什么事可以让上帝那么的满意？他说，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翻祭，我喜爱人认识上帝胜于翻祭。亚伯拉罕认识上帝，这讨上帝的喜悦胜过翻祭。亚伯拉罕透过这个试炼认识了什么样的上帝？上帝乐意亚伯拉罕得着什么样的知识？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在圣经里面，谁是儿子？谁是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谁？我必多多赐福给你，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来不给我。我们知道，最终上帝没有把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留下来不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但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却乐意将他自己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就代表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儿子留在十字架上给你。这样子的上帝，也唯有这样的上帝可以向我们求，要求献上我们最好的，因为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而那试炼之后，亚伯拉罕的确就可以体会 把儿子献为燔祭的感受到底是如何？这个知识讨天父的喜悦。上帝乐意亚伯拉罕知道，上帝乐意所有在座的父亲明白，他要我们明白，一位父亲献儿子为祭是何等的感受，需要付上何等的代价，拿起那把刀会刺透你自己的心。他乐意亚伯拉罕明白，他乐意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如何爱我们，他乐意我们明白他如何拯救我们，他要我们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我的儿子。他赐予我们的救恩不外乎就是一位父亲舍去他独一爱子的救恩，不外乎就是独一爱子他舍去自己生命的救恩。何等的上帝，何等的救恩，何等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好上帝，没有一样好处你留下不给我们，并非我们配得，而是我们不配得，却白白的领受救恩。你将你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本富足，就为我们成了贫穷，他失去所有，好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我们就得着一切。我们不配，但你是好上帝，你赐给我们最好的，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你赐给我们你的灵，你就赐给我们一切，我们就得着你自己。为此我们感谢，我们颂赞。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